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浩浩汤汤。 喂，我哋喺树上面，作为一个原始嘅所谓灵长目啊 ，primate 啊，即系我哋系古猿类嘅时期，我哋系食素啫。但系其实啦，好快脆我哋就变咗系食肉噶啦嘛。讲真嗱，即系我哋都话啦，猴同猿你知点分啦，系嘛？猴有尾巴嘛。咁猴嚟讲咧，确实主要都系食素嘅，食生果啊嗰啲咁嘅嘢。但系其实猿嚟讲咧， 就已经 肉，已经系有好多系食肉噶啦。你都知道黑猩猩。你睇過有啲紀錄片係好恐怖添啦，佢直情係獵殺嗰啲猴子嚟食嘅。咁就算平時佢都食螞蟻啊、食蜥蜴啊，係嘛？食昆蟲噶啦，係嘛？咁但係原來佢哋直情咧，連呢一個其他嘅靈長目啊，即係猴類佢都照食嘅。咁所以你諗下，其實我哋食肉咧個歷史咧，我哋同黑猩猩、大猩猩分家咧，已經係七百萬年啦。咁而家嚟講嗰啲猩猩都食肉，咁我哋唔知七百萬年前係咪大家一齊食肉啦，而家我哋係講緊而家嘅黑猩猩啫。但係即係話呢，其實好可能呢，我哋食肉啊，由食素兼埋食肉，即係變咗雜食啦、我哋由 herbivorous 就加埋 carnivorous 就變咗 omnivorous 啦。英文嚟講 herb 就係 herb 你知就係、即係植物啦，即係嗰啲香草嗰啲咪叫 herb 囉。carni 呢 carnivore 即係肉食動物嘛，由 herbivorous 就加 carnivorous 就變咗 omni 就即係乜都食 雜食， 就叫做雜食。其實人類作為一個生物嘅物種，佢係食肉呢即係雜食嘅話呢、其實已經最少講緊係幾百萬年嘅歷史㗎喇。咁所以你話要我哋2500多年，你覺得好古老、唉，對幾十萬年嚟講或者幾百萬年嚟講，2500萬年等於是吧、你明唔明啊？即係樣嘢你唔用進化乜都解唔到，我都話呢、這個世界係嘛。你用進化角度嚟㗎嘛。咁所以即係話呢，2500多年前、佛陀提出呢樣嘢，我相信係會有實現嘅。但係2500多年實在太短啦，你明唔明啊？大家要有個 concept， 有個概念，其實時間嘅長短係可以爭好遠㗎嘛。係嘛、我哋嘅本能點樣同幾百萬年嘅一個本能嚟去鬥啫，係咪？咁所以呢，你再俾多幾百年，我哋有機會嘅 ,Jeffy, 係咪？咁講啦，可能唔使幾百年，我哋今日就探到呢個問題，雖然時間唔係剩返好多。咁但係呢，我哋講到啦，創世記啦，同埋佛陀啦，咁我哋睇返西方先啦。其實西方嚟講呢，原來最先係我哋叫做為動物發聲嘅嘅一個哲學家或思想家呢，大家都好熟悉㗎喎、但我都唔知喎、我都係為咗今次去搜集資料。 我都係聽咗之後發覺 原來就係畢達哥拉斯。大家知道啦，嗰、那個歐股定理呀，歐三搭四，唔係對唔住。歐三股四言五，我講笑啦，呢個爛劇呀、即係歐三搭四，其實歐三股四言五就係叫 Pythagoras Theorem， 叫歐股定理或畢達哥拉斯定理。咁但係原來佢除咗係搞數學之外呢，咁佢其他嘢都 係哲學家嚟嘅， 哲學家嘛。原來佢係最先呢有提到呢，我哋話應該善待動物呢樣嘢 㗎， 就唔應該即係話去虐待佢。 不過其實佢嗰個諗法都係覺得係一個循環嚟嘅，即係覺得輪迴嘅諗法啦。 佢當時其實係有一個咁嘅思想㗎，佢對呢個即係宇宙啊係有一個特定嘅宇宙觀嘅，係冇錯。好啦，咁但係呢，好可惜呢，喺西方嚟講呢，另一個思想家當然地位呢就高過畢達哥拉斯好多啦、就是亞里士多德。咁但亞里士多德呢，你知佢好權威㗎嘛，喺好多方面都好權威㗎嘛、但當然講到動物嘅時期呢，佢就覺得動物係完全係低等過人好多，係咪同人係完全唔同級數嘅。咁佢特別因為點解呢，因為亞里士多德呢好注重一樣嘢，就係人嘅理性，佢好注重我哋嘅理性思維能力，佢甚至叫做羅國斯添啦，就係、logic 嘅字嘅源頭啦，就係、logos logos。咁佢就話 logos 呢，其實就係我哋有理性思辨嘅能力啦，動物冇，即係喺佢眼中啊，佢當時認識啦，佢動物冇呢，所以同我哋係完全係差好遠，有個鴻溝可以咁講。所以我哋係唔需要特別去考慮點樣去善待動物，係咪？因為動物係為我哋所用嘅。嗱，雖然呢佢嗰陣時即係亞里士多德斷古都未睇過舊約啦，當時可能係佢都未傳到嚟嘅。咁但係呢，其實佢思想係同出一轍呀，所謂即係佢都我哋唔需要特別對待點樣善待動物嘅咁。咁但係後嚟呢，近代思想呢，即係我哋揀幾個嚟講下啦。咁當然西方哲學嚟講呢，最出名呢就是18世紀嘅末，即係下半葉啦，主要就係康德。咁康德呢就其實佢係好注重道德呢樣嘢，佢提到嗰個道德戒律，所謂嗰個 moral imperative 嗰樣嘢呢，咁覺得人呢 是一个价值的主题。人永远只能够我们看成是一个目的，是永远不能够看成是一个达到某一个目的的手段。啊、这个呢、即是当时你都可以说是一个很光辉的思想来的、即是很正的思想，即是他虽然他是研究很多课题啦，但是他当讲到即是道德这样东西呢，他是即係揸得好緊嘅，即係人道德主題。咁但係呢，其實即係呢一個康德呢，佢對動物嗰方面呢就提得唔多嘅。但係佢基本上係冇特別標榜呢，就話我哋要即係要有動物佢本身有權利呢樣嘢。我哋要重視佢嘅權利。咁所以呢佢亦都被後世所批評嘅。因為佢始終覺得呢，即係人呢即係嗰個嘅境界係高過動物好多啦、即係你知啦，佢講純理性批判啦，咁其實同亞里斯多德有少少差唔多。不過其實佢重視道德，但係佢嘅道德呢原來都係局限喺人類世界。人類世界係咪，佢就冇涵蓋埋動物。咁但係同佢差唔多同期嘅呢，都係18世紀嘅呢，其實有一個係法國嘅思想家，啟蒙運動嘅思想家，出名叫做盧梭。咁 Rousseau 呢，佢呢個其實呢佢就有少唔同啦，佢同康德呢就有個對比，因為佢係一個即係亦都好多人話係浪漫主義嘅一個奠基人啦，佢就比較上呢佢注重呢，其實動物呢佢覺得大自然呢係我哋要愛護大自然嘅，係咪尊重大自然，愛護大自然，咁自不然呢就要包括埋動物啦，咁、所以呢佢對動物嗰個嘅權益呢佢係睇得比較重啲啦，比康德咁、即係後世呢就有個對比啦，咁但原來後來呢即係我哋之前講過咩叫正義啊嗰啲嘢啦，都提過一個叫做功利主義啊，係咪、叫 utilitarianism。咁佢個奠基人呢就係、英國一個思想家叫做 Jeremy Bentham， 叫邊沈。咁邊沈呢就係、19世紀初㗎啦，差唔多係。但係佢呢亦竟然呢，但佢係講功利主義啊，佢係講人嘅快樂嗰啲嘢啦。但係佢都會涵蓋埋動物，佢某程度上佢覺得即係動物呢，其實我哋都係要善待動物嘅、動物都有某啲嘅權利咁樣嘅。 因為功利主義就係快樂同埋痛苦嘅， 冇錯，就快樂痛苦啦。甚至佢話佢借用牛頓當時創嘅微積分嘅概念咧，呢、這個叫做歡樂微積分、叫做 pleasure calculus 啊，咁樣咁就係啱嘅。佢因為用呢個角度嚟睇咧，咁我哋應該減低痛苦。 動物都係痛苦， 咁你令到動物痛苦都係唔啱㗎。咁所以邊滲咧，原來都係企喺嗰邊嘅。咁、但係咧有一個人咧就有特別值得一提㗎啦，嚇，依個亦都改變我哋嘅觀念，好緊要㗎啦，嚇。當然就係達爾文。咁、達爾文大家知道啦，嗰、個分水嶺啦，就係1859年就發表嘅物種起源啦 ，Original Species 啦。咁第一次咧就將呢個生物進化論咧擺咗一個最堅實嘅科學嘅基礎之上。咁、由此之後咧即係有識之士啦，除非你一路即係以宗教理由抵制嗰啲唔算數啦。有識之士都知道咧，原來咧人同動物咧係冇一個絕對嘅 界線 界線嘅、原來人都係由 動物嚟嘅， 動物慢慢演化而嚟嘅。嗱、咁呢個認識其實好緊要喎，呢、這個係徹底改變咗我哋一個嘅即係世界觀同價值觀，係咪啊？咁你即係話其實人都係動物，只不過係稍微高等啲嘅動物。咁我哋同動物咧，其實根本咧理論上可以咁講啦，係一家親嘅， 係 有血緣關係嘅，係咪咁講啊？即係時間上嚟講，咁、所以咧亦都令到好多愛護動物嘅人咧。更加理直氣壯啦 ，Jeffy， 係咪啊？即係而家嚟講，唔係話上帝就係做咗動物先，然後做人咁樣嚇，即係兩個完全唔同類別。但係而家唔係啊嘛，其實一齊進化而嚟噶嘛，係咪、好啦，咁講到現代嚟講咧，原來比較上係真係為動物發聲嘅咧，就要講到一個叫 Henry Salt 嘅人啦嚇 ，Salt 就係 S-A-L-T 喎。食鹽嗰、那個咁 Henry Salt 咧，因為點解咧？原來佢喺1892年咧，19世紀末嘅時期咧，佢就已經係著書立說咧，就係呼籲一樣嘢。嗱、呢樣嘢咧，當其時咧，我諗係得罪好多人嘅。佢就話應該取替打獵。 哦，係 嚇。嗱、咁得罪啲咩人咧？你估？ 咁啊，梗係皇親國戚啦， 冇錯啦，啲貴族啦，啲有錢人啦。因為對於啲講真，我哋啲窮人都唔係話唔打獵，但係窮人打獵係為咗糊口啊嘛，係嘛？咁佢呢個，但係佢呢個取替打獵咧，好明顯就唔係針對嗰啲，佢就係呢個 hunting as sport。係咪當係一種咁樣嘅運動休閒呀，咁樣係咪即係消遣呀，當係一種消遣嘅打獵。咁所以呢佢咁樣呼籲即係取締打獵嚟講呢，佢話呢樣嘢係即係殘忍嘅、你唔係為咗即係果腹嚟、去打獵呢，咁我諗都得罪咗唔少人嘅。咁但係佢係一個里程碑呀 ,1892 年。咁但係跟住落嚟嘅時期呢，就我諗嗰個最 重要嘅一個發展呢、啊唔係喎，其實呢原來有一個再早些少嘅里程碑，我都要咁講啦，但嗰個佢就未去到咁之大呢，原來就係即係19世紀早期嘅時期呢都好嘢，英國呢即係有時你都不得不讚佢呢，佢有好多嘢係走喺世界前列嘅，咁你知特別係民主制度啦，係咪、就是、工業革命啊同埋民主嘅議會制度啊咁樣啦，原來呢人類社會度第一個成立嘅就話係防止約束會，我哋而家叫做就係英國。原來我睇啲資料我都有啲愕然，係1824年喎。原來1824年呢已經有啲人呢就係即係組織起嚟就成立咗個叫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但佢係咪嗰啲官方嘅定係佢就係民間？ 佢開頭係民間嘅、你講得一啲都冇錯啦、問得非常之好。但係原來去到1840年呢、就結加咗個 title 啦，就 Royal、因為當時呢維多利亞女王呢、就覺得吓、有意思咁、你知啦，大官貴人呢就俾啲人感覺係好有善心咁啊，咁佢就俾咗呢個皇家呢個名落去，所以而家呢就叫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咁就係直到而家都係嘅，仲有嘅呢個組織啊，咁呢個都係好值得嚇、我哋嚟去稱重嘅一樣嘢。咁但係頭先去翻啦，就1892年就嗰個 Henry Salt 啦。咁而家講到二十世紀啦，二十世紀嘅時期咧，原來一個里程碑咧，就係、大概係六七十年代嘅時期，就係有一班人，有一班學者，佢基本上都係喺牛津大學嗰度嘅，咁就成日走埋嚟聚會。就係、傾呢個動物，即係保護動物同埋動物嘅權益嘅問題。咁、呢班人咧，後人就叫佢做咩咧？叫牛津小組，叫做 Oxford Group 嚇、咁入面咧，即係好多知名嘅學者啦嚇。咁、但實際上咧，佢哋最重要嘅即係之前其實係冇外間冇乜人知嘅。咁但直至到1971年嘅時期咧，就佢哋就有人就諗起，不如我哋咧就將我哋嗰啲討論各自就寫文章。然後就結集，然後就出書，所以喺1971年嘅時期，嗰陣時我已經讀緊中學啦，咁樣呢就佢哋出一本書，就叫做《動物人與道德》（Animals, Men and Morals）。咁呢本書呢，即係好多呢篇文章啦，其實就令到世人呢首次呢係真係比較上知道，哦，原來我哋真係用點解要愛護動物呢？保護動物呢？動物有咩權利呢？咁樣係咪？咁係一個里程碑，1971年嘅。咁但係跟住落嚟呢，有本書呢。亦都真係好緊要，呢、這個就唔係集體創作，就係、一個個人嘅創作。咁呢個個人呢其實到而家在世㗎，佢係1946年出世，係、一個澳洲人叫做 Peter Singer。Singer 呢其實就係一個歌星咁嗰個 Singer 喎，歌手啊 ,Singer 佢真係咁串㗎、,S-I-N-G-E-R 喎、啊。佢寫一本書叫咩名呢、我哋休息一陣返嚟再同大家分享。